银下狱，梁府查抄了。二奶奶病倒了，宝二爷疯了，老太太给妻子了，老太爷呀，您睁开眼看看，您帐下的这百年基业完了，毁在这包家儿孙的手里了。树倒猢狲散，石尽鸟偷林，完了，败了，散了，死 焦大兄弟。哎呀，我的焦大兄弟，焦大兄弟， 听说家谱

夫妇，你们，你们也来了。啊，你们这对生死鸳鸯，双双自尽，怨不得我，也恨不得我呀。

心痒痒，干娘家最属有池塘月色，大火炕上水鸳鸯，求你是心出艰难心不老，无人去看我要自想我的二奶奶呀，从今后我把乔姐来赎呀，同闺女生死 you

山楼，关山。 山空翻云说原来是司马的兵，我也曾派人去打听那兵的司马兵的兵的往西行，一来是马苏摩朝海人，二来是将帅不和是解体，你连得三成多小心，难而无言，留着下沉，只可两在地楼他下等等候了司马到死谈了谈谈谈心西城一街道大草金预备着司马跑屯兵，只可两无忧别夜尽早预备下羊羔没休，我靠上你的三军，直到此就该把成亲，为什么有意我定心退两难，为的是何我情，所有心痛人两国，我是有有埋伏有有兵，你不要胡思乱想，心我的来来来心当成 那是杨派名宿汪正华演唱的《空城计》。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再请您欣赏一位谭派老生迟世功的演唱。迟世功是北京妇联城科班世子科的学生，得到过严格的训练，后来呢长期在上海搭班演出，解放以后他加入了上海京剧院。请听迟世功演唱的《捉放宿店》。 水滴，此刻的你孙哪太大大，把时间将他的满门杀，一家人聚丧在年迈的老张竟然往下日子里愿归魂又要愿得大只有那

王孙儿， 人人不来要骂一个个骂 听众朋友，刚才我们一起欣赏了梁庆云先生演唱的《搜狐救孤》，今天到这里就结束了。听众朋友，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节目。